起来，我打一碗的菜一袋，我开始做起来，阿妈我我的太精彩，蒸肉熬肉红菜千万红菜，起来起来起来，整个菜都是生，都跑在这走嘛，起来都跑在这走嘛，哇塞哇塞。 What a dream I had, pressed in organdy, clothed in crinoline of smoky burgundy, softer than the rain. I wandered empty streets down past the shop displays. I heard.As I walked on, and when you ran to me, your cheeks flushed with the night. We walked on frosted fields of juniper and lamplight. I held your Simon Garfunkel 的作品呢 ,1969 年有这一首 For Emily, Wherever I May Find Her。为什么会揀这一首歌开始4月13号晚的北上频道呢？ 是为什么呢？ 第一呢，我们今晚有一位嘉宾，他的英文名都是叫做 Emily 的。第二呢，就是当很多网友知道我准备要访问这位嘉宾的时候，群情 汹涌， 个个都炒马擦鞋，甚至呢叫我就在他面前讲些粗口，等他早点拍台走。所以我决定揀一首舒服的歌，属于我和这位嘉宾的年代的一首歌，先 relax 一下，并且即咁難得請到呢位嘉賓上嚟呢，我希望大家唔好帶住一種即係批判嘅態度去聽呢個訪問，而係 recall 返大家呢，佢都係一位香港人，從70年代開始呢已經開始關心香港啊，為香港做好多嘅事情。咁今日呢，我同佢睇事情可能有啲出入啦，但係我好有興趣了解一下呢位嘉賓嘅心路歷程，咁所以知道一下佢點樣走到今日嘅。咁但佢係人稱卿姐，香港民主黨主席， 好多名， 劉慧卿小姐， 係啦。 大家好， 多謝你上嚟先，多謝上嚟上頻道先。係今日呢個超高難度， 呢個錄音時間都係好非好非尋常嘅，真 係嘛？ 係好少呢 時間。係啊，我哋係早咗好多人錄音啦。咁出街嘅時候就係星期日啦，係應該我諗住，我以為阿卿姐會去咗上海， 我都以為一個你啊上面落嚟訪問一個將會翻上去內地， 但係我星期日真係上咗上海， 係咩？ 係啊， 你特登迎接，諗住去迎接。 我打電話俾阿長毛，哦喂，你幾時上去啊？幾時翻嚟？ 整個揼骨。 咁但係佢完全佢又唔知道嘅，咁我話喂，睇下可唔可以有機會喺上面撞到食餐飯啦。係。咁啊，卿姐唔上上海喎，係咪？ 係我冇，我唔去嚇。 都係唔去喎。OK。咁今日揾阿捉阿卿姐上嚟啦，同我頭先講一樣就係，我諗好多話題可以同阿卿姐傾，但係我又想好想即係我發覺做一啲資料搜集嘅時候咧，我發覺我同阿卿姐好多共通點啊。譬如我哋喺灣仔一齊長大啦，仲有我女係 Mary Mom， 咁咧都可以叫聲 卿姐 Auntie 咧做師姐嘅， 師姐算 佢都係 Mary Mom 嘅，佢以前叫 Mary Lord 嘅嘛，好似係啊。 我想補充幾點嘅，第一樣嘢咧就係要先多謝點解會有咁嘅訪問咧，咁其實即係估唔到共聚會嘅主持咧 ，Anthony 同埋 Chris 咧，就有一次係一個應該個晚飯嚟噶嘛，係嘛？ 係個輪胎協會嘅唔知第五定第六週年， 係啦， 因為係佢。 舅父是會長啊，佢哋嘅舅父啊，王浩全， 所以就好機緣合。其實有一次我本來有機會咧，可以早少少可以即係可能同兄弟傾個偈。點解咧？因為有一次有個朋友就係round table 嘅。有一次就請，好似請我哋做 嘅， 係啦。咁嗰次就唔緊要，咁啊仲好啦，可以做訪問啦。咁所以要先多謝 Anthony 同埋 Chris 嘅，因為就佢就話， okay. 咦可以聯絡到兄姐喎咁樣。咁係啦，咁第二樣嘢咧就係、是想分享少少咧，就係咧，哇做呢集咧，我哋咪做咗資料搜集嘅。 係， 哇，即係發覺原來係 做咩咧？ 咁多嘢可以，即係好有興趣，可以好問。 我係咯，我諗話我會有啲印象，同埋我有好多印象啦。對興姐就 仲、就是，我再補充多一樣嘢啫。咁就係我先要多謝興姐，就是、因為我同佢電郵聯絡啦。就都幾估唔到啦，咁咪諗住興姐，喂，即係立法會議員都應該係公事繁忙嘛，咁就回覆得好快，同埋好爽快、嗯。基本上你都好似冇乜點問個節目係會唔會，通常啲嘉賓就會唔會視像啊，係咪 live 啊， 係。我哋曾經，好爽快就應承。有位嘉賓咧就係、是、哇，好似查我三代咁樣嘅，都有嘅。係啊，嗰位 姐 曾經都想做，都係興姐朋友嚟。我哋咪後先話俾興姐聽。 我最緊要問下你講唔講粗口嘅啫。 我都講咗，係啦，我 今一集唔講啦。 我今集唔講嘅，但係我成日覺得粗口係呢、這個即係、就是、我哋廣東人嘅一個文化遺產嚟㗎嘛。 我明白，所以就即係去到啲場合，有好多網民又好，年青人又好，年紀大啲，我一話唔好講粗口，哇！佢哋跳起曬。 咁但點解你咪真係好抗拒人哋講粗口？ 係啊，我覺得即係講真粗口嗱，一樣一個原因咧， 即係想問下， 就係咧，okay. 你一定講女人嘅。呢、這個我更加興，即係、就要鬧埋人哋女人啦。咁同埋咧就係即係好粗魯，即係好核突咯。我覺得。 你身邊冇朋友講粗口嘅咩？ 真係冇嘅喎。 好唔好啊？ 唔係、okay ，我估佢哋可能講、哦，但係即 係 我唔講。即係因為我覺得你哋啲詞匯係咪咁貴乏咧？即係冇咗嗰啲字講唔到嘢嘅咧，係咪咧？抑或嘿唔夠刺激嘅咧？ 唔係，因為補充啲咧，因為興姐對於一啲侮辱，即係覺得侮辱女士字眼就好執着嘅。譬如議會裏邊咧， 女權主義嚟， 即係譬如話長毛曾經講過啲容許我呢個曲啦，即係譬如妾侍啊，或者 唔係佢有陣時佢講翻啲舊陣時嗰啲㗎，即係尤其是古人咧，其實你都知道中國咁多千年歷史嘅女人佢地位好低， 係啊， 所以好多時咧啲衰嘢先至係用女人嚟去形容，好少話用男人㗎， 唔係奸夫都有， 你講一樣啦嚇，咁啊唔好講埋下邊嗰句啦，咁、 okay, okay, okay. 但係咧就有時長毛又邊個講咧，咁我就話喂。我話你即係你唔好講啲咁嘅説話啦，咁我即係咁佢話好多千年都講嘅，即係佢話點解唔俾講？喂，我話但係呢啲係其實佢自己口都講埋，佢呢就係侮辱女人嘅嘢。嗱、 啊， 我話你仲講， 激下佢激你啫，可能係。 唔係，即係你佢即係長毛有咩短毛乜？即係佢自己粗口而出，佢都知道嗰句説話係咩嘢。 不過但係佢私底下平時佢應該都唔會喺你面前講㗎。 我其實咧。 啊佢都好尊重人，唔係好尊重女性 嘅。我係好少咧， 係 有機會同長毛私底下傾偈。 哦、OK，OK，OK， 明白明白。Okay, 好啦，嗱，因為咧興姐咧就到，首先咧就講，其實我係前一日約興姐嘅，咁已經係好感激啦，因為好快啦。咁、但係都同一好多嘅議員一樣咧，都係好忙嘅。咁、所以我哋都要把握時間啦，因為興姐 係啦， 夜晚咧就陣間都要有 得啦。多謝完啦，你多謝咗好耐啦，係啊。興姐其實就我係想嗱，我真係想又係上得嚟咧，我通常我都會我係想。多面睇去了解下你啦，玩聽嘅人都多面睇了解你，因為呢度咧有好多好多內地嘅聽眾嘅，咁咧劉慧卿嘅聲音咧，其實喺內地咧又係滅咗聲嘅，即係因為我長期喺廣東省生活，我就知道啦。譬如話，即係新聞一有劉慧卿把聲咧，就會跳咗去劉德華嗰度，或者係陳慧琳嗰度噶啦。你知唔知啊？即係會播啲政府宣傳廣告啊。 係 今時今日嘅服務態度真係唔得啦，會跳咗噶，冇咗劉慧卿把聲。 即係集咗落。 係啦，咁所以我覺得今日好寶貴嘅，即係祝你上嚟啦。 唔會跳啫。 乜嘢？ 你整咗出嚟就唔會跳出嚟。 我哋呢個節目喺廣東省橫行㗎啦，領導人都聽。我哋啊，網台就係呢個可愛嘛。你係靠你自己，你好想去聽嘅時候，咪自己去揾咯。咁所以我哋個節目係下載㗎嘛。咁、所以咧， 係 啦，喺內地咧，喺內地嘅朋友咧，嗰、那個智慧比我哋高嘅，佢哋自己會知道點樣去分享個節目啊，所有嘢。咁所以你絕對今日把聲係冇滅聲嘅。咁所以我想多啲人聽到，聽即係聽到劉慧卿把聲。 聲啦，唔係淨係聽嗰把聲，亦都可以知道劉慧卿嘅另外一面啦。譬如話你細個嘅時候成長就即係、就是、知道你係一個好大嘅家族嚟嘅喎，即 係係啊。我爸爸咧 係 就因為其實琴晚聽翻嚟啦，我自己都唔知啦。佢咧就喺廣州咧，就話有間鋪咧，就話喺一德路去到長堤咁，我都唔知係乜嚟。 廣州一德路 係我哋知。長堤好長嘅，即係好多嘢賣啦，咁啊即係有錢啦。咁但係咧就喺共產黨就嚟上場啦。佢哋應該咧同埋我媽媽同埋其他人咧就係一九四八年到， 四八年 即係知道唔掂啦，咁啊走難， 最早嗰批嚟嘅咯喎， 咁啊走落嚟香港，咁就帶埋我媽媽啦，仲有啲仔女啦，咁啊落咗嚟，咁但係就梗係好多嘢都唔帶得落嚟啦，咁即係帶得嘅錢都帶一啲落嚟啦，係嘛？咁但係都唔係，而且佢年紀好大嘅，佢咧係佢咧有兩個老婆嘅，佢娶咗第一個老婆咧。就生咗十五個細路，咁、 哦、 但後來咧嗰、那個就走咗啦，真係唔掂啦，即係好想生咁多個啦怕，咁死咗之後咧就佢又再儲，所以叫田房。 咁、哦 okay, okay, 我媽媽就係田房嚟嘅，咁就生咗三個，咁我就係最細，咁夾埋即係有十八個仔女， 十八個仔女， 啱啱咧就九個仔九個女， 哇咁好啊你， 唉、哎、但係咧 九個好字喎、啊、大佬， 但係好多個我都未見過嘅 ，OK 嚇係， 咁樣咧就咁啊落咗嚟，咁樣咧就但係咧我有個哥哥咧，即係大過媽媽生嗰個咧。就梗係好大個㗎啦，咁佢咧就好唔憤氣，佢覺得哇有冇搞錯啊咁多生意留喺上邊，咁、你又唔咩啊，咁啊走翻上去。 哦 ，OK。 咁嗰陣時過咗一兩年啦，咁啊慘啦，咁啊共產黨就捉住佢，就而家知道佢屋企人落咗嚟攞咗啲錢，咁樣咧就要我哋下邊即係香港啲人咧就匯分曬啲錢上去，去贖佢。 OK。 咁我媽媽後來講，佢話即係我喺香港出世啊嘛，我五二年出世。咁樣咧，佢出世嗰陣時咧，有啲人就送啲金額仔啊、BB 啊咁樣，嗰啲都要繳埋械，全部。即係好似共產黨好叻嘅喎，嗰陣時已經有人喺度睇到曬你邊個有幾多錢，總言之你邊個有幾多，全部攞曬嚟。 OK。 咁啊放翻個仔落嚟。 哦。 啊，咁我其實我屋企啊嬲到爆啊，真係好慘啊，我冇曬啦， 冇辦法親情啊嘛，係啊。 咁樣咧，我爸爸咧就喺我四歲嗰陣時咧。就死咗啦，其實佢都年紀好大嘅。咁我媽媽咧就係即係老一脱，即係古脱嗰啲女人咧就冇受過教育。咁啊死得啦，突然間啲錢啊運曬翻上去大陸。咁啊有三個細路，嗰陣時候我得四歲，我仲有兩個哥哥啊大我一啲。咁點搞啊？咁樣咧，佢嗰陣時香港你知啦，五十年代 係咯， 冇。即係冇菲傭啊，冇咩 啊， 咁嗰陣時啲有錢人咧就請啲本地啲女人， 馬姐嗰啲咁樣， 係啦，馬姐又好工人，總之又翻去打住家工， 係住家工啦， 係。咁我媽媽就走去打住家工，咁但係你住家工你梗唔可以拎住三個細路啦， 係。 咁佢就將我哋三個細路咧就係分別咧就擺喺唔同嘅親戚嗰度，即係叫啲親戚幫手，咁樣咧我初初咧就去咗我六姨嗰度，我六姨咧。就係、是、喺元朗住嘅，咁我六姨本身已經有六個仔女噶啦，不過唔緊要啦，整多個都冇壞啦。咁我一個哥哥咧就跟咗我個二哥，咁另外我一個哥哥咧就冇得跟喺度，就要送翻上去廣州，就跟啊七姨， 即係發散曬啦，發散曬係。不過係 OK。 咁我媽媽又去打住家工啦，咁樣咧嗰陣時咧，因為我喺元朗啊嘛。嗰陣時咧，一個月都唔見到佢一次，因為嗰陣時啲交通好差。 係啊係啊係啊。 如果因為佢好似喺半山度打工。 理解係。 如果佢嗰度去元朗咧， 一 程咧都可能兩三個鐘。 兩三個鐘頭。 咁嗰陣時，而且嗰啲打住家工咧，就唔會一個禮拜放一日假，一個月先放一日。係啊。咁好少見佢噶，咁所以就係咁樣嘅童年。 哦，所以你個童年係其實。即係話屋企富裕嗰個時候，其實你冇經歷過 嘅， 係啊，你一懂事應該已經係一個 得點， 即係幾一個 窮啦 嚇，係啊，但係呢個係對你一種磨練嚟嘅，算唔算應該都係即係細個嘅時候？ 冇緊要咯，咪學下自己獨立咯。咁我同埋我啲表哥、表姐、表弟，咁大家一齊亦都好好嘅。不過即係大家都係好困難啦，咁啊盡量做啦。咁但係我喺元朗讀書咧，咁我媽媽打工嗰度咧，咁佢個老闆咧 就有日同佢講，佢喂有間新嘅馬利諾起好喎，喺跑馬地本來佢有間就喺大坑道，佢而家喺南塘道咧，呢間好新嘅， 即係就係斜佬，而家斜佬嗰間。O K。 咁佢話喂咁介大間新學校收學生喎，你快啲同你個女報名啦，睇下可唔可以出嚟讀啦。咁其實我媽媽咧，雖然自己冇乜教育。接受過，但係佢都好緊張啲仔女受好嘅教育，所以我兩個哥哥咧，佢都幫佢哋咧揾咗入喇沙度讀嘅。 哇 ，OK， 咁所以咧，佢聽到 天主教英文學校。 馬尼諾咁佢又話：，同我報名啦！但係咧，佢又驚，佢話：，哇！你喺元朗讀，可能個程度唔係夠喎。咁嗰陣時我讀緊二年班嘅，咁佢咧就特登同我報咧臨班。 OK， 即係 讀翻一年班。 唔係讀翻二年， 我讀翻二年班。 本來二年我報讀三年啦，佢又同我報，即係就算收咗我咧，我來年咧都係讀二年。咁你睇佢好細心咯。 哦 ，OK。 我想問少少咧，咁即係因為都叫受到共產黨嘅一啲影響啊，即係屋企人會唔會不斷會唔會即係令到你覺得哇，即係已經。先覺得共產黨呢樣嘢係好可怕，好憎恨。 即 係 細個時候有冇呢個？ 有冇概念其實？ 又唔係成日講嘅。不過當然，即係如果講起，點解好唔開心啦？即係我屋企人係唔中意佢嘅，即係話一定唔好信共產黨，共產黨好衰嘅。咁啊，我有陣時咧，我哋就會翻去大陸嘅，去探下啲阿姨啊嗰啲。 細個都有嘅，你都 有。我媽媽有陣時或者我其他啲阿姨會帶我翻上去嘅。咁樣咧，我就記得有一次咧，因為佢好衰嘅過關嗰陣時咧。有陣時好麻煩，有陣時又捉你又黑房啊嗰啲咁啊， 深圳嗰陣時 啊，係啊，咁我記得我媽媽咧就有一次咧就同佢哋嘈嘅，所以你睇到我媽媽咧，即係我就學咗佢啦，即係佢一啲都唔怕嘅喎。有啲人老實講，你過關嗰班有公安又好乜都好，好惡噶嘛，佢叫你點你 就 點㗎啦。 當年嘅深圳咧就係叫做心都震埋，係 啦， 係啊， 我媽媽一啲都唔震， 同埋好慘㗎嗰陣時咧，譬如話阿兄姐嗰個年代，我個年代都係啦，就係你過到深圳咧，你仲要。譬如阿兄姐個鄉下喺廣州，你仲要開始先喺深圳買飛咧，即係搞一日嘅大佬嗰陣時，真係同而家爭得遠啊！即係冇和諧號嘅大佬。 但係我媽媽，我記得佢從佢哋喺 好硬淨， 好大輪㗎，係即係，所以佢 我媽咪都拉過入黑房啊，一樣係啊，好鬼驚㗎嗰陣時，係啊，即係即係係咯，我哋譬如細個嗰陣時啊，共產黨啊，或者譬如即係有趣啲，譬如你而家成日講嗰啲咩？即係反對一夫多妻嗰啲同你爸爸無關㗎。 冇啊冇啊，嗰陣時冇講嗰啲嘢，冇講嗰啲嘢嗰陣時。 係咪因為我啱啱先聽到話你係因為你爸爸係因為即係第一個太太唔喺度，然之後跟住先再 填房啊，儲個填房啊。 係啊，所以嗱，你即係童年嘅生活就好硬淨㗎啦。即係我譬如跳遠啲，譬如話去到我諗譬如記，即係你成長咗啦，成長咗之後即係第跟住其實都係讀去咗美國讀書啦，跟住然之後都係讀最初唔係讀新聞嚟嘅， 初就想話讀咩？唔好意思，讀工商管理，因為我去美國嗰個南加州大學咧，就都有啲香港學生，咁樣問，哇，個個都讀工商管理嘅喎，咁我去到咁樣，傻更更，咁啊照讀啦，咁啊又讀下咩經濟啊，讀下會計，哇，嚇到黐線，悶到抽筋，咁啊即刻第二個學期就即刻轉，咁啊轉咩咧？即係嗱，美國嗰度就好，即係唔會好似香港有啲大學咧，你定咗就冇得離屋啊嘛，但係佢可以任你去揀，總言之咧就係個學分制，即係總言之你攞到120幾個學分咧，咁你就可以就畢業啦，你可以攞160個學分㗎，如果你周圍乜都讀嚇，咁所以我就後來轉咗去就咁啊諗下讀咩咧，咁我自己係中意寫嘢嘅，咁我啊有新聞都幾好，咁樣就而且嗰陣時又啱啱 大事件 美國嗰件水門啊， 水門 係啦，咁水門事件我記得 尼克遜年代 係咯，我好多晚咧哇走翻去。睇喺自己個單位度坐喺度睇電視，因為嗰陣時佢有國會聆訊啊嘛，好鬼精彩啊！咁所以當時咧，其實好多美國嘅即係嗰啲學生咧，都想去做新聞工作，想學呢個華盛頓郵報兩個記者嚇 ，Woodward and Bernstein， 哇咁勁嚇，一路爆嘢，咁所以我就決定咗讀新聞。咁後來覺得新聞又好似即係少一啲啦，咁啊不如讀多樣相近嘅，就電視製作。咁就想所以咧就兩個一齊讀。 咁所以你翻到嚟嗰陣時就係先去 TVB 嘅。 我翻到嚟咧係。因為我讀電視啊嘛，咁啊梗係想去電視啦。哇！ 即係刻薄到咧，即係其實而家今時今日都係刻薄嘅，所以我對住佢哋都係咁講噶啦。哇！我嗰陣時唔知道千幾蚊定咩， 但 係好差，咁好差。 點樣差法咧？千幾蚊喺嗰陣時嗰個年代， 梗係錯咯。總言之，其實咧老實講，係你唔知你唔當自己係新聞界，其實新聞界今時今日都係好差。 係 呢個係香港一個好大嘅污點嚟嘅。 係 主要就係嗰啲老闆嘅污點，因為佢咧佢係唔想。唔願意，尤其是嗰啲揾得好多錢嗰啲傳媒，佢都唔肯俾多啲錢，即係去善待啲佢啲記者。咁所以我當時翻到嚟，咁啊係無線啦，咁佢又請我啊嘛，但係咁刻薄，我點做啫？咁所以唔做。咁啊諗下諗下，有啲人就話：，西部係俾多啲錢嘅， 所以去咗南組。 咁啊寫信去南組，咁啊揾到喺南組。南組咧其實都唔係好好噶啦，不過真係好過佢啲。咁啊喺南組開始，而且做報紙開始亦都係好嘅，因為咧你做新聞工作咧，電視咧係唔能好快噶嘛，對個咪埋嚟噏完，我翻去剪咗片咁啊咩？但係如果你做報紙，你可以同人坐低慢慢 消化同埋可以寫嘢。 咁我即係到今日咧，我都會覺得，如果做一個記者咧，初佢做文字嗰度咧，係會即係打好嘅基礎㗎，好過淨係電視，影三十秒，剪兩句咁樣，咁冇深度啊。 你其實譬如話你諗翻轉頭咧，你做記者嗰個年代啊，都做咗好耐啊。一路去到 嗱，我系96年翻，唔系七六年翻嚟， 系啊， 做到八一年上下，81、82，然后我就去咗伦敦， 系再读 书喺呢个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咁啊读国际关系，咁但系读紧嗰一年咧，我都继续做嘅，就系帮无线，因为当时系中英谈判，咁无线梗系好啦，又冇人，咁你已经去咗伦敦啦，但系佢又叫话佢嘅咩特派记者，我真系话。你唔好講大話啦，鬼有錢派我去咩？咁但係我喺度，咁佢得閒咪整個電話嚟，喂啊，邊啊行政會議又嚟啦，咩行政局又嚟啦，你搞掂，搞掂即係等於乜嘢啊？即係我收到佢嘅電話，我就馬上要打電話揾一隊攝影隊，打電話揾人做訪問，全部安排曬，咁咪出去。去做訪問，然後翻嚟寫稿、剪片，或者然後就走去用呢個衛星寄分翻。 你又住喺倫敦嘅嗰陣時， 我住喺倫敦，即係全部一腳踢。 OK， 唉，500磅每一次。咁佢又話：我人哋個個以為 500磅搞曬咁多嘢， 全部嘢。 哇！ 你話係咪刻薄啊？但係無線仲要話俾人聽係好似佢住咗我，呢個係無線住喺倫敦嘅記者劉慧卿，你 我而家都係咁嘅風格嚟嘅。 唉，我覺得真係唔好欺騙咯。 但係然之後你翻讀完嗰幾年政治翻嚟，都係從事翻喺新聞界。 啊，唔係，冇錯，唔係嗰時候都已經係幫 BBC 讀。 係啦，我讀咗一年啫，因為我嗰個碩士學位一年。咁但係我一年，你知唔知我有兩個同學識咗嘅，一個叫賴幸媛，就係台灣嘅前任嘅立委會主委， 記得賴幸媛， 賴幸媛同埋我一齊咧係讀呢個國際關係，另外佢嘅朋友嗰個讀法律嘅。嗰個叫蔡英文， 咦，同埋一齊㗎， 同埋個 時間，你講啊，真係唔知喎。咁即係而家蔡英文其實都算係個， 反而賴幸媛就同我好熟。 O K， 因為賴幸媛啊，你知佢最近呢兩年就冇得做主委啦， 係。 咁樣咧，馬英九咧就派咗賴幸媛去日內瓦，就做台灣嘅駐。日內瓦嘅呢個叫做 WTO， 即係 西貿 嘅大使。 OK， 咁樣咧就我同賴幸媛都有電郵有啲聯絡。咁嗰次就佢又講起，即係佢去咗即係去台北啦，唔係去咗日內瓦。 係， 咁我啱曬啦，因為我咧就成日咧就當 係 啦，當有啲人權公約嘅聆訊，好似嚟緊5月我又去啦。咁所以咧，當有聆訊嗰陣時，咁佢好開心咯。喂，你嚟你揾我啦，咁話。咁所以咧，我就係見過賴幸媛好幾次嘅。 蔡英文咧，真係唔知喎。 蔡英文反而冇咁熟，因為賴幸媛係介紹過，我識佢見過，都喺倫敦嗰陣時見過一啲，但係唔熟。咁樣咧，但係後來蔡英文做陸委會主委嘅時候咧，我亦都去過，亦都見過佢嘅。喺佢做主委嗰陣時，但 係你翻嚟嗰陣時都係從事翻喺新聞界噶嘛，就係遠東經濟評論嗰陣時。 即係嗱，唔係，但係我講翻喺倫敦嗰陣時咧，我讀完一年啦，咁樣咧就睇到BBC 就喺報紙賣廣告，就話請人。咁我覺得好奇怪，因為 BBC 電視台咧一般係好少賣廣告，咁點解？ 因為佢一有空缺咧，佢哋電台嗰邊咧 已 經衝曬過去咗㗎啦。 係啊係啊係啊。 咁但 係 點解佢點解嗰陣時要賣廣告呢？就係因為佢開一個新嘅節目叫 Breakfast Time。 哦 ，OK。 咁所以咧佢就請人，咁我就即係報咗名，即係話申請去做啦。咁佢就俾我去見，咁我好開心啦，有得去見。咁佢又話五個。佢嗰啲叫做 editors，即係每一個節目嘅主編啦，就坐曬喺度，咁你又坐喺度，咁佢係問你，你睇過早晨節目未啊？咁啊，我話睇過，咦？點解你會睇過啊？嘿，我喺美國讀書噶嘛，美國好多早晨節目噶嘛，哦，咁你點睇啊？你對早晨節目？我話我最憎，佢點解你咁憎啊？我話早晨節目呢好多時呢啲人覺得啲人啱啱起身即係睡眼蒙鬆，即係要做啲嘢，你千祈唔好做一啲所謂我哋英文叫好 hard hitting 嘅嘢，要做啲係啦，唔好做眼嘅，係啦，你 soft 到你知唔知啊？有陣時佢做啲咩，佢係狗嗰啲時裝表演啊，哎呀，我點忍受得到啊？嗱，咁佢哋呢嗱，所以就係我而家成日去教啲學生咧，我話你去見人咩，你唔好成日。諗住講人哋想聽嘅嘢， 諗住迎合， 你要有你自己嘅風格，同埋你講，你唔係淨係講喎，你要解釋到俾人聽喎，點解你係咁睇？咁人哋先所謂叫另眼相看啊嘛，你個個入到嚟都係咁講，咁所以咧，後來你知唔知點啊？佢嗰次請廣告有1200人申請，佢挑選咗200個去見，請咗26個。嗰個就係其中一個。 哦 ，OK， 咁就喺嗰度做咗幾耐？ 做咗一年， 做一年 合約嘅。 係。 咁樣咧就即係初初就擺咗喺 Newsnight 啦，即係最嚴肅嘅節目啦。但係做咗大半年都要去翻做 Breakfast Time 啊。 係幕前嘅。 幕後 嘅，唔係 editor 啊，做 producer 做 producer。OK。 咁啊做咗一年，咁然後咧佢就同我續約，簽咗約就再做，因為嚇佢新人佢係咁啦。咁但係呢嗰陣時就去到84年啦， 係啦， 就係中英談判冇錯咩啦， 係 咁所以呢就佢同我做咗約一兩個月呢，我就入去同佢講，我話唔好意思啦，我話我唔做啦，咁 點解呢？ 佢話點解你唔做啊？我話我要返香港，我話今年啊鄧小平講過㗎啦，即係如果中英談判冇結果呢，中國都會單方面宣布呢、這個安排㗎啦，所以呢一年係好重要嘅。 你個心態其實係咪嗰陣時？其實我即係我覺得你咪其實好關心香港㗎。 講係嗱，一來佢成日捉住我 香港人身份， 香港人身，同埋因為無線成日捉住我做訪問啊嘛，所以變咗咧，我都係有啲即係知道發生緊咩事。 可能比香港人仲留意添，其實你嗰時候係啊。 係咯，咁所以我又訪問住嗰邊嗰啲國會議員啊、政府官員，咁所以我知道曬，又訪問嗰啲嚟係香港過嚟嗰啲，咁所以我係關心，而且我會覺得即係1984年係好關鍵嗰年啦、啊。咁切。你 BBC 當然有得做梗係好啦，好多人話：喂，你唔好走啊！成間 BBC 都冇中國人喺度做噶嘛，即係你做嗰啲有啲喺度做咧，佢係喺嗰個叫做 World Service 啊嘛，嗰度係俾外國嘅聽啊嘛。 陶傑又話佢喺 BBC 做嗰陣， 就 World Service 咯。 我係同一年代喎。 就係中文嗰、那個 嗰、oh, okay, 個節目， okay, 但係我呢個係佢本地嗰、那個。 即係嗰時我哋以前喺香港電台成日聽到有 BBC 咧，嗰啲嗰個好似華語咁嗰、那個。 係啦，佢哋就 嗰 隻，嗰隻就叫 World Service， 而且嗰隻 BBC 咧就係外交部俾錢嘅。係呢一個咧就正式嘅電視台，即係自己啊，雖然佢都係要收嗰啲電視台費啦嚇。咁所以嗰啲人話你唔好走啊！你睇成間嘢冚唪唥個個都白人嚟嘅，咁你華人點解你唔做？切！我中意做咩我自己決定啦。咁所以我就走翻嚟，翻到嚟咁又同無線講啦。當時喂，我都係唔做 BBC 啦，我又翻嚟啦。咁無線好啊，喂你翻嚟。 喂，而家身份唔同曬啦，你 BBC 過嚟係咯。 翻嚟啊！ 咁會高翻啲咧人工，係咯。 有冇 有 BBC 喎？你要 profile 多兩嚿都有啩。 所以無線真係無藥可救嘅。翻到嚟咯，咁佢話你仲唔死？你翻到嚟冇啦咁啊！翻到嚟嗰陣時係關偉啊，你唔知識唔識啦？ 記得邊個？我記得邊個關偉。 咁我同阿關講，我都係冇得搞啊關。我話你哋咁鬼刻薄咁啊！咁啊關話：，算啦，你唔做唔罷啦，咁啊梗係唔逼我咯。咁我話算咯。咁所以咧就變咗幾個月咧，我就冇嘢做。 但係你做過喺明珠台做過㗎，記得。 唔係，即係總言之嗰陣時 okay, 之前 咧做， 喂、以前你知唔知啊？我真係兩個台一齊做啊！我嗰陣時幾鬼辛苦啊！平時亦淨係做翡翠台嗰啲六點半新聞出咗街咪搞掂咯。哇！你嗰啲搞掂，我又冚冚聲走去嗰邊剪明珠台，七點鐘出街，哇！做到嘔血啊！ 乜 又係咁咁少錢？焦點後來又做啦。咁但係咧，翻到嚟同阿關講，我話唔得啊，關你咁鬼刻薄咁，咁啊關咪算啦，咁啊冇嘢做咯。 所以就去咗。 咁後來先至發現，遠東經濟評論有個位，咁咪走去咪去咗做翻英文嘅周刊咯。 係本英文周刊嚟嘅。 周刊。 O K， 咁你寫嘢咯。 係啦，寫翻嘢啦。 寫評論。 係又有評論式嘅報導。 係。 佢嗰個周刊就係咁。咁而當時其實啱啱咧，上個禮拜六咧。就啱啱咧，佢哋嗰啲舊人啊，就搞翻個聚會 reunion 啊，喺FCC 啊，我個記者俱樂部，咁啊全球翻曬嚟啊，不過即係當然有好多都冇翻啦，都有成百幾人㗎，咁係邊個搞嘅咧？主要就係 Philip Bowring。Philip Bowring 就係阿毛孟靜嘅老公啦。 哦 ，OK。 咁咧 ，Philip Bowring 咧就係當時其中一個總編輯啦，咁所以咧，咁佢哋搞咁啊，同埋其他 有啲罪疚咁樣啦。 唉，都幾 好開心啊！ 好開心 嚇。係啊，幾十年。 嗱，當年嘅遠東經濟評論咧，係好即係好多人係好即係好欣賞嘅。 係。 同埋，如果好多外國人咧，如果佢要嚟亞洲。無論佢嚟讀書啊、做嘢啊，或者去教書啊，或者咩咧，佢就一定攞份 會 full 嗰份嘢， 佢攞出嚟 英文叫咩？我真係冇乜 印象。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叫 FEER， 所以叫做 FEER。 我真係冇印象呢份。 所以好多啲人咧，當時咧就會攞出嚟睇咗先，即係自己同自己做功課。所以咧係好受尊重， 就有參考價值。 係咯，咁但係後來搞下搞下咁，又俾英國兜中就買咗，咪美國兜中買咗，咪越整越衰，咁咪後來執埋添。 但你會唔會好多嘅評論都係集中喺？ 我係做香港嘅。 香港個主權啊，嗰啲即係 focus 喺嗰度多好多啦，中英談判啊嗰啲咁嘅嘢啦。 因為咧，當時係1984年啊嘛，咁我就係應該六月八四年六月加入去呢個 FEER 啦，呢個遠東經濟評論。咁所以嗰陣時咧，就係談判嘅尾聲啦。因為八四年九月就草簽咗聯合聲明，然後十二月。就直情簽咗啦。當時咧就係戴卓爾夫人咧就飛，即係佢係首相啦。佢就飛去北京，就同阿趙紫陽總理就簽咗聯合聲明。 你就喺 嚇，我就 你最想問，最想問 嗰個經典啦。你而家走上 BBC Archive， 你會睇到。係 咩？揾唔到 質問啊！戴卓爾嗰個 係咯，因為我咧就嗱，因為我係香港嘅記者啊嘛，香港嘅特派員。 嗰時就係 FEER 記者嘅身份。 係啦 ，OK。 嗰陣時已經係咁，佢因為佢落翻嚟，而且嗰個。是香港古仔啦，所以我哋喺北京嗰啲人都冇寫，就俾翻香港寫。咁我最記得嗰朝咧，就朝頭早八點鐘開記者會。咁原來我聽聞咧，原來早一晚咧就係何為嗰陣時嘅外相啦，何為生日會啊，所以個個都飲到啤啤呼。咁啊八點鐘點解唔早開咧？因為開完咧，佢哋就全部就即刻湧去機場就走噶啦。咁我當時就遠東經濟評論嘅記者啦，咁我就。問佢問題，我話首相，我話你兩日前簽同中國簽咗呢個協議，答應將500多萬人交還俾一個共產嘅政權。我話咁樣做喺道義上講唔講得通？抑或喺呢個國際政治嘅層面，最高嘅道義境界就係自己國家本身嘅利益。喂，大佬，我係嗰個倫敦啊嘛，倫敦經濟學院出身啊嘛。咁佢啊， 打咗 佢 啊，唔係 佢一定係唔使 O 嘴， 佢耍佢啊， 而且佢係知道你會問呢條問題啊， 係啊，預咗。 佢你講咩啊？我哋英國啊，都唔知為你做咗幾多嘢，做曬所有嘅嘢為你做。我哋英國做曬所有嘢，而你香港嘅人，香港嘅人所有對呢個協議都唔知幾滿意，你就係唯一嘅例外，係 exceptional 啊嘛，佢話你， 佢話我係 solitary exception， 但係如果你睇過 George Orwell 嗰本書1984 個 solitary exception 咧，就係瘋癲。解釋就係瘋癲，咁佢話我係 solitary exception， 佢係暗示呢樣嘢咯， 即係唯係啊，咁點不知咧？ 我幾年後呢、 嗯、 就選咗代表香港人，所以一啲都唔係 exception 啦、 啊。即係佢因為佢Lady Thatcher 嗰個就係話佢話。嗰個聯合聲明係based on大部分香港人意願， 即係啦， 即係佢就話 有共識嘅， 係 啦， 係啊。 如果嚟多次，你會唔會再問翻呢個同一個問題啊？如果有多次即係類似嘅機會嘅話，定係 唔係嗱？其實英國人咧，佢、 嗯、 又唔係錯曬， 嗯， 因為香港 係啊，而家等你，而家 back 翻去而家， 你哋年紀細啲啦， 係啱嘅啱嘅，好開心啊！聽話我年紀細啊，正啊、okay ， 香港咧。Okay即係從來都冇一個叫獨立嘅運動，嗱，所以我去到九一年參選立法局，咁我要代表市民講嘢、 嗯。 香港從來冇人出嚟話：，喂，你快啲同我搞獨立啊！嚇、啊， 呢、這個問題咧，我上次同阿飛哥傾偈嘅時候，我亦都問過佢，嚇、 嗯 啊，即係我又可以揾阿興姐引證一下，因為我覺得今時今日呢一代應該要知道， 冇錯， 就係話其實嗰陣時有冇一個聲音係香港人。是在由香港人走出来的声音是希望香港独立的。 没我完全听不到这个声音。我自己呢后来为什么说就跟梁振英炒到那么大镬那个台湾那里呢我是觉得任何地方的前途、啊、在03年因为啲记者问我喂你对台湾前途怎么看、 嗯、 哇我当然尊重台湾人民的意愿啦、 嗯、 在香港一样。你就算去敘利亞又好你去約旦啊，你去邊度都係尊重嗰個人嘅意願。 係 喺香港，我亦都係尊重香港人嘅意願。而當時我睇得到香港人嘅意願係咩呢有啲咧就話希望保持現狀啦。 係 咁後來冇得保持 啦。續租啊又有啦。 係啦，咁冇啦，要整聯合聲明啦。 係 當時都冇嗱，你睇到當時簽聯合聲明，我哋香港冇遊行示威暴動喎，乜都冇喎，所以戴卓爾 走啦，好多人就淨係 係啦。他自己用腳去投票， 是 但是他不會出來又遊行又示威又來扯橫額，唯一一個扯橫額的是誰就是李永達，當時就未曾簽，明知簽了在那段期間何為有一次走來吃飯、李永達拉著他的橫額 在香港那次 bullshit speech 勇武 是記得記得 是那麼多、嗯、 但是興姐你那時候年輕的興姐你自己 我現在不是很老啫，哥 OK 啱嘅你話我細個嘛真係咁我又扮細 你又話我當時年輕、哦 okay, 你話我而家年輕人、 okay, 好我講錯嘢哎略口水講過 OK 唔好略落你嗰邊啊 喂我想問呢係即係譬如你嗰時候自己呢譬如你自己都係一個香港人啦即係你有冇諗過 independent 呢樣嘢嘅呢香港自己都冇諗過 我都冇 係 即係其實我都係好實際一來、嗯、我身邊嘅人都冇人講但係呢我同英國佬呢係絕對過唔去嘅 嗯 即係喺我問啊戴卓爾嗰條問題之前呢其實我都做咗好多年訪問 嗯 啊就算喺南華早報 係 至到喺遠東經濟評論喺無線 嗯 我一路做我自己揸住個調係咩尤其是當我喺倫敦三四年讀書啦又幫呢、這個TVB 啦嗰陣時咧，除咗報呢、這個中英談判咧，有樣嘢 TVB 都叫我報嘅， 嗯， 就係福克蘭戰爭。 哦，係啊，係啊，係啊。 嗱，你話你興唔興個火炭？ 嗯， 福克蘭， 嗯， 幾鬼遠啊？喺 我哋都講過一次， 係 啊， 又等阿興姐講，我哋表態啫。 群島咧， 係， 唉，你知阿狼奴列根咧，當時佢做美國總統咧，佢講咩咧？ 嗯， 福克蘭咧就係一堆石，同埋好多羊喺度嘅啫。 係， 福克蘭嘅人口咧。是少過二千萬，不是少過二千啊！ 係、 喂，大佬，你為呢啲人，當然梗係好嬲。當年阿根廷點解咧？嗰啲軍隊嘅政府咧、因為自己內政搞到好差，咁佢咧就要即係引惹開人民嘅視線，咁、所以咧就去打仗。 冇錯。 咁當然啊，話福克蘭我哋嘅咁阿根廷啲人梗係好開心啦，梗係話哇呢啲嚇情緒。咁樣去走去打仗，咁當然你英國梗係好慘啦！你無端端自己個殖民地俾人攻佔咗，咁、你英國美國佬又要幫佢，咁佢又揾埋曬啲爛船，咁啊走落去打。咁樣咧，當時你知阿戴卓爾點講啊？ 嗯， 佢喺成件事，福克蘭人嘅人民嘅意願， 嗯， 佢話 the wishes of the Falkland Islanders are paramount， 嗯， 即係最重要嘅， 嗯， 哇幾鬼轟動啊！喺國會又咁講。咁人哋話：喂， 咁香港咧，包包香港啊， 係啊。佢話：The situation of Hong Kong is unique。 OK， 即係好獨特嘅。 係。 咁啊點啊？赤裏班友咪抵死咯，即係意思。 嗯。 因為點解啊？後來佢哋自己都講啦，佢哋有啲國會議員， 佢話 The Falkland Islanders are kith and kin。 嗯， 我哋自己人嚟㗎， 白人 嚟㗎，白人嚟㗎。喂，呢班啊，呢班黃種人嚟㗎，喺香港。 我哋記得我哋曾經訪問過 Matthew Fawn 咧，佢都係有咁啊，即係今日嗰套咩 啊？未夠稱， 未夠稱嗰套電影嘅導演咧，都上過嚟。佢都我哋都同佢傾過呢個問題，佢都係同頭先卿姐嗰個解釋係差唔多。 係啦，即係個問題咧，我已經講咗幾十年，我從來咧。亦都唔係話建議或者要求提出話英國應該同中國去打仗，喺香港一來冇人要求你咁啦，我亦都唔建議。但係我覺得你作為管治咗香港150年嘅國家，你而家要撤退啦。喂，而且喺香港500多萬人當中，有300多萬係英籍嘅喎。雖然佢猛咁改佢自己國籍法，令到香港人個身份一路貶值。咁最終幾抵死啊！佢整咗個叫做 BNO British National Overseas 嘅護照 BNO。哇！你知唔知 BNO 代表咩？ 嗯 ，Britain says no， 就係英國人唔要你啊！所以我話英國係應該點呢？你走之前，一你應該喺香港推行民主制度啦。 嗯、 你喂大佬啊，福克蘭嘅有行政局，又有呢、這個立法局咯，冚唪唥都係民選嘅，同埋同呢個。佢點解要打仗啊？ 嗯、 當年就係因為其實英國咧就一路想將福克蘭俾翻阿根廷嘅。咁、 嗯、 但係咧，佢哋嘅談判即係同香港一樣。 嗯， 佢嗰係三邊嘅談判嚟嘅。 係係 福克蘭、英國、阿根廷，咪、嗯、一路講唔掂數啊？點解？因為福克蘭反對啊嘛。你香港咧就兩雙邊談判， 嗯、 中國唔準你有三腳凳啊嘛。 冇香港人嘅參與噶嘛， 係 啊。 所以你連福克蘭都冇2000人都有民主選舉， 啊、 你香港幾百萬人都唔俾。 仲有我嗰陣時係小農咯，開始有 value 喎，大佬。 咁所以你唔肯推行民主政制，已經應該受到嚴重譴責。 嗯。 同埋，如果你要撤退，你最低嘅限度同埋履行你嘅所謂叫道德責任， 嗯、 就係話俾啲香港人聽，嗰啲攞英國國籍嘅香港人聽，嗱、 嗯， 我哋而家要走啦。 嗯。 不過你哋係我哋嘅國民，如果你哋想，你哋係可以離鄉。嚟英國，但係其實如果你照翻戴卓爾講嘢係冇問題嘅，因為戴卓爾成日點講，佢、其實呢個中英聯合聲明好好噶，將來係好有保障嘅，你哋唔需要驚啊。喂，老實講，如果香港人唔驚啊，點會走啫？你估真係前世未衰過啊？咁所以你咪自己都唔相信自己嘅説話咯。你應該係俾香港人，你中意嚟嗰啲就俾你。但係佢唔肯啊嘛，佢轉曬我哋做 BNO 啊嘛，係後來去到呢個1989年。北京大屠殺之後，哇！香港啲人個個雞飛狗走， 就有居英權啦。 咁佢先至攞個計劃，但係嗰個居英權咧，係俾邊啲人啊？咪俾嗰啲 精英 公務員、 功能團體嗰啲人啊。 哦，功能團體， 最終咪20多萬人攞到咯。咁我覺得好差咯。你嚟到喺度揀啊，你係咪有錢啊？你係咪受過教育啊？你好叻啊！咁啊，俾你喂，如果係嗰啲人都唔使溝你嗰個 啦。所以即係阿卿姐講翻呢一段歷史咧，即係我覺得咧，今時今日咧，揸住支港英旗啊、龍獅旗啊嗰啲咧，即係佢哋應該要知道。即係我以往做幾次嘅訪問咧，我都係話，即係其實英國人係欠我哋一個交代嘅。咁但係即係今時今日，當然啦，好多人係懷念英， 好懷念， 我都懷念。 其實 但係都要嚇。 你係咪攞 BNO？ 我有嘅，而家喂，而家幾值錢嘅 BNO？ 喂，同埋即係嗰個係一種 就住集郵票咯， 咁樣啦， 舊郵票咁樣咯， 即係有時你見到本中國護照，你又把幾火咁樣，嗱嗱翻本 BNO 出嚟睇幾過癮咁樣。咁但係我覺得即係，但係頭先阿卿姐講嗰段歷史係應該大家要去細味啊，去揾翻出嚟睇下，知唔知咯？要記得翻嘅。 但係當時 係啊， 差不多淨係得我係咁講嘅啫。 嚇！ 我講咗係冇乜回應嘅。 係。 因為好多人咧，你包括。當時都有啲民主派啦，好後生，佢哋係支持民主回歸噶嘛， 係啊，冇錯，係啊， 即係佢唔會諗住要同英國人。 當時嘅會點嗰啲都應該有啲咁嘅聲音㗎，係 啦， 泰平山學會嗰啲都係。 即係嗱，即係我大家，我覺得香港人都係好有尊嚴。 係， 我唔係話要翳你英國人，我姚美克連咩嘢喎？我拍台省你就係話呢個係你嘅責任嚟㗎嘛，而你俾係你提出嚟，嗱，我而家走啦。就嚟要走啦，因為我唔可以保障你嘅將來，呢個聯合聲明話得，我唔知得唔得，但係我俾一條路你， 萬一將來唔得， 嗯， 你可以嚟英國。 嗯 ，OK， 就係咁多啫嘛。 OK， 喂，你咁都唔肯，嗰個我唔係話要 即係俾個權利啊嘛，係 咯， 係啊， 唔係話褫奪你香港人咩尊嚴啊？呢個係你嘅死人頭嘅責任嚟噶嘛？你管咗150年，你唔可以拍下就走噶嘛？ 係， 咁即係，但係咧。當時係冇乜人，唯一有邊個做呢 嚇， 嗰、那個叫羅德成 啊，係啊，唔係羅德成嗰個 plan 唔係羅德成嗰個方 走， 佢話揾個島啊嘛，羅德成係咪佢講啊？ 只 係 幫你移民。 哦 ，OK。 嗱，佢啊真係威水啊， 係係啊，羅德成係做移民嘅。係啊， 咁啊當然就又冇乜生意喎嚇，嗰、啊那個叫 Right of a Boat Company、 嗯、 就幫人移民嘅，咁啊冇人睺佢，嗰班人就使鬼你幫佢咩？佢有錢，佢自己都識去美國、即係加拿大啊、澳洲啦。咁點解啲嘢整唔掂呢？佢就走去攬住共產黨啊！係、嗱，呢啲人咧、 啊啊啊， 喂嗱，呢啲人咧就中共最中意啦。 係、 你叫佢舊電池又好，你叫佢乜都好，即係有陣時我 冇數啦，兄姐，太多啊！唔係我唔夠時間俾你數啊，大佬、 啊。 但我想問你一個問題就係、是、咧，嗱，即係都係都係我問過以往問過好多嘉賓，俾、啊、你有得時光倒流，翻翻去八 中英聯合政權嘅時候， 係即係你會唔會揀獨立咧？香港？ 唔係 你我知道你嗰陣時冇諗過，我當你即係如果今日睇翻轉頭， 其實咧，如果你實際啲咧， 係 你有鬼條件去獨立咩？ 真係冇條件咩？ 喂，大陸即佢唔使派兵嚟啦，佢淨係刪咗你啲水，你要瓜得啦，冇水食冇水飲冇嘢食，你係咪玩？ 咁但係新加坡又獨立到60年代， 人哋要有人肯嗰啲人唔會唔俾佢啊嘛？如果你獨立，因為其實你記唔記得李光耀嗰陣時喊啊？其實李光耀想做馬來西亞嘅總理， 佢 俾人踢出嚟啊嘛。 係， 佢你而家呢度係中國係唔會俾你獨立噶嘛？如果你一話要搞獨立，佢第一件事拉咗你先。第二件事，如果你有個運動喺度，佢即刻切曬你啲水、你啲電，兩日你跪低曬啦。 即係如果今日有香港人有一個好主流嘅聲音，係希望獨立嘅，你都覺得？ 咁我會聽，我作為議員我會聽，但係。你估會唔會有啊？喂，你真係唔該，你真係嚇、 okay, 清醒啲先啦、啊。 呢節雖然長一 點，你咁講，我相信大陸今次一定截我哋呢個節目啊！ 冇人嗱、哦，如果截我就 嗱，除非 我乜都得， 咩叫乜都得、啊？ 除非你乜啦，除非你整佢粗口俾共產黨。 我哋呢度係我哋呢度鬧 嘅，唔係不過 而家就最驚你講獨立啊！ 唔會 嘅， 乜嘢都得嘅，呢度係乜都得。唔係嗱，我呢節完之前咧，我想問多條問題，即係其實咧嗱，你兩個身份。都做過啊，但一個就係記者啦，後屘做議員啦、 嗯， 即係譬如都係一個什麼第四權又好，第幾個權都好啦，都係監察個政府啦、 嗯， 即係其實兩個 career， 其實你覺得有啲咩分別咧？即係譬如話，會唔會曾經有個時間會諗下，記者我都係唔夠 power， 所以後屘就91年即係諗住去參政啊，諸如此類咧。 91年其實參政就好偶然。 係。 而且亦都係第一次啦、 嗯 啊、我最記得當時係啱啱嗱91年嘅9月就選舉啦，咁、 嗯、 應該咧就喺嗰個選舉之前大約1年到啦， 係 咁亦都係翻去 LSE， 有一次咧就係、是、我哋嗰間學校大學喺香港咧就係、是、一班舊生聚會， 係 就四五圍到啦，咁、 嗯、 啊大家又會傾啊喂1年後有選舉啊第一次啊嘛， 係 咁啊講下講咁突然間有人就問我會唔會去選， 嗯。 咁我當時我都冇準備乜，到我做緊記者㗎嘛。 係啊。 咁我但係我嘅反應呢係唔同普通人嗱，去譬如人哋問你啊，突然間、喂，你會唔會選？咁你梗係話我梗係唔會啦、 啊。N 年都唔會選。 係咯、啊。咁你又怕冇梁振英咁威嘅？係、 okay, 。即係一般人嘅反應就係咁㗎嘛。咁但係我話我、可以諗啊嘛。咁、當時有個人即刻企起身、 嗯， 就叫我要積極去諗。 嗯。 嗰、那個人咧就叫 Michael Thomas， 佢、 就 係鄧蓮瑜嘅老公，咁佢亦都係當時嘅律政司啦 ，Attorney General， 咁佢又係遠東經濟評論嘅救生啊嘛，咁、我亦都唔係話因為 Michael Thomas 叫我就諗， 其實乜嘢咧？其實 咧，我係對政治、對公共政策係好有興趣， 嗯， 同埋咧，我咧就好真係好頂唔順。中國政府、英國政府同埋特區政府，即係當時香港政府 啦，我唔 抵得頸 啦，都係。 即係我會覺得，就算我係一個所謂偽民啦、 嗯， 我都係 有機會我鬧爆你嘅，所以嗰陣時之前咧，其實我喺好多機會，有陣時啲人係請我去外國演講啊，好多地方講，我已經鬧得佢好犀利，所以外交部咧嗰次最好笑啊，走嚟遠東經濟評論見我，外交部有個人，即係英國外交部 ，Come Miss Lau， please don't go to the UN anymore， 即係唔好再去聯合國。What is the point of rubbing Britain's nose in the dirt？ 即係將倫敦個鼻喺塞喺個地下度 ，embarrass 咗佢哋。 係咯。我話 oh I guess that's every point， 即係佢哋好嬲你真係，所以咧我就算作為一個記者，我都去到聯合國，去到邊度都鬧衰你嚇，講曬你啲衰嘢。咁如果我搖身一變做一個民意代表，尤其是記得阿戴卓爾84年仲話我係一個唯一嘅例外，我就俾你睇。 係， 同埋我嗰陣時啊，有啲人嚟遠東經濟評論見我咧，佢又講，佢話你知唔知啊？香港政府叫我唔好嚟見你㗎，咦我整咩啊？佢話你好偏激㗎，佢話你唔係主流嘅聲音嚟㗎，我咁抵死，咁嗱好明顯嗰啲人嚟見我都唔聽政府講啦。 你係第一代激進派，都算係啊， 絕對 係。 所以我咪話好，我就俾你睇，你話我係。唔係主流，我就係主流嘅主流。 唔係你到最後都係 solitary exception， 你係十席裏面唯一嘅女性議員， 第一個民選 十八咧，第九一第十席係嘛？ 十八啊， 十八 ，OK， 票後啊嘛， 好精彩， 都係 solitary exception。 但係即係我唔係主流。 你記得你嗰時啲對手啊？除咗當日阿發叔都係咩啦？ 係啦，我嗰陣時嗰個選區有六個男人，我係第七個係女人，有兩個位。除咗阿發叔係一個啦，一個叫劉江，一個叫黃康。 劉江華係啊，就係會點？ 唔係，係港同 盟。係 當年咧，港同盟喺咁多個區， 係 全部贏曬嘅， 就係 喺新界東輸曬， 就係劉江華輸曬， 輸曬。港同盟阿黃康忠同劉江華輸曬，就我同劉黃發阿黃宏發贏咗。 係 咁，所以咧，但係有一個候選人咧就叫梁家正，你哋唔會記得佢。個梁家正咧就叫移民專家，咁佢嗰個標題選佢嗰個咩個橫額寫住咩？選我有著數，啲人成日追住佢，喂，有咩著數啊？ 有我好著數，移民真係好鬼值錢嘅，大佬。 大佬啊，佢俾你去做嗰啲，你成日上電視咩，已經贏曬啦。佢啊有著數， 宣傳， 免費宣傳啊嘛。 而家都係。 OK， 咁我哋不如休息一陣啦，我聽只歌先啦。呢節完之前其實都要，我試下幫 TVB 平反啦。即係頭先鬧阿丁姐鬧咁耐 TVB， 其實歷代 TVB 啲主播咧都係好靚女嘅，又係。兄姐嗰度開錢，所以佢其實幾有眼光，俾少啲錢你又算啦，真係。好啦，我哋休息一陣，我哋翻嚟第二節咧，繼續同阿兄姐傾偈。 好。 以紧握以遇上，缘分信可以紧握以遇上。